马窦福音第六章，你们应该当心，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，为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。所以，当你施舍时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，为受人们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当你施舍时，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，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当你祈祷时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，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，为显示给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至于你，当你祈祷时，要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们祈祷时，不要唠唠叨叨，如同外邦人一样，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，便可获得垂允。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，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，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：我们在天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，如在天上一样。我们的日用粮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债，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。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几时你们进食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，因为他们苦丧着脸，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。至于你，当你进食时，要用油抹你的头，洗你的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，有锈蚀，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。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那里没有虫蛀，没有锈蚀，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，你的全身就都光明。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，你的全身就都黑暗，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，那该是多么黑暗。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，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。为此我告诉你们，